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酝酿，第二集。 吃不出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。 林金武冲到池之涵家里的时候，池之涵正在做菜，听到要求抬起头，眼角微微翘起，梨窝若隐若现。 哼，你最近接的单子越来越奇怪了。 这再奇怪也逃不开吃，不是？ 林金武笑得大槽牙都露出来了，看得出兴奋至极。 上个月你找了个要求把肉做成蔬菜味道的单子。 迟志涵已经懒得看他，低下头细细地把案板上的杏鲍菇切成碎丁。 这个月的单子要求是纯素宴，但主菜必须是茄子，七天一日三餐，一共21餐全都是茄子。然后现在你跟我说要吃不出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。 迟志涵的大菜刀在砧板尾端重重一剁，剁掉了杏鲍菇最硬的部分。林金武吓得抖了一下， 而且还是面试，钱都不给。 那是齐家呀，他们现在就是要吃龙肉，我们也得去找啊。 林金武搓搓手，在池志涵的厨房里探头探脑。 这是第20顿了吧？你打算做什么呀？ 酱茄子。 池志涵把切碎的杏鲍菇分成两半，一半放橄榄油里爆香，另一半等爆香的杏鲍菇水分都收干后才放进去，略略炒熟拌匀就盛了出来。收干了水分的杏鲍菇口感和肉末更像，略熟的杏鲍菇拌在里面可以增加口感的立体度。 前段时间做的豆瓣酱昨天刚开封，你走的时候带点吧，味道不错。 你做的东西啊，味道没有差的时候。 林金武用筷子夹了点杏鲍菇塞进嘴里。 真有肉末的味儿啊。哎呦，你做菜是真有天赋，咱得先开个饭馆吧，能活。 迟志涵没接话，斜斜地看了林金武一眼。林金武40多了，保养得一般，个子不高，体型微胖，小眼睛小鼻子的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市侩。不过处久了，迟志涵发现林金武这人颇有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风骨，不涉及利益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个好人。 准备准备吧，明天下午3点我在楼下等你啊。 林金武拍拍迟志涵的头，熟门熟路地去找容器盛豆瓣酱。 面试能通过吗？ 迟志涵正在调酱汁，一份生抽加1.5份豆瓣酱，再加适量的料酒、蚝油和白糖，下单人的口味略重。迟志涵犹豫了一下，又多加了点豆瓣酱，试酱汁味道的时候咸得直咂嘴。 这肯定不能啊，就没听说过齐家要招女私厨的。齐家愿意给你面试机会，传出去了你的价格也能上涨40%以上，难得的抱大腿的机会，好好表现留个好印象总是不会错的。 到底是给谁做饭呢？每次都弄那么大阵仗。 齐家找私厨是今年上半年开始的，本来这种放着自家专职厨师不用，靠着口碑找私厨的行为本身就挺诡异的，更何况他们的要求极高，手续繁杂，大费周章请进门却最多只用1个月。除了身价都普遍能涨1倍以上之外，出来的厨师对里面发生的情况都三缄其口，只是大概知道需要24小时待命，厨房和客厅都装了摄像头。这样诡异的短期的聘用还能让私厨圈趋之若鹜的原因就只有一个，钱。齐家给的佣金是市价2倍以上，关在里面1个月，出来后立刻成名，这样的条件说实在的，哪怕在里面那1个月是非人待遇，也会有人想冒险试试，更何况出来的每个厨师看起来也都没有缺胳膊少腿啊。迟志涵正在爆香豆瓣酱，一屋子的酱香，林金武咽了咽口水，怀里还抱着豆瓣酱。 哎呀，这种有钱人的事儿啊，尽量少好奇一点。 明天到了那儿啊，也要记得少问多做。 口味也不能问吗？ 不能啊，那也是人家有钱人的隐私。 林金武一本正经，然后被迟志涵翻白眼的表情逗笑。 你自己以前也是有钱人，这点排场还用我教吗？啊？ 他迟志涵有钱的时候真的没那么变态，只是现在提以前的事多少有些扫兴。迟志涵晃了晃锅铲，全当跟林金武告别，专心做自己这七天来天天做的茄子去了。林金武在玄关换鞋子的时候又补了一句： 哎，这次面试啊也不算免费，你上个月跟我预支的薪水这个月不用还了，之后的身价提高我抽成的比例也会提的。 说完不等迟志涵回答，抱着那瓶宝贝豆瓣酱哼着小曲儿就施施然地下楼。其实迟志涵那丫头自己不知道，她身上很有一点有钱人的臭毛病，而且还是那种旧晨光的有钱人。自己爸爸的债二话不说就揽了下来，说欠债还钱是人的本分，全世界都知道他妈妈是怕了那一屁股的债跑路了，只有他坚持认为自己妈妈是有苦衷的。20出头的小女孩，大学休学，每天没日没夜的做菜拍视频，最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卖房子，说那是爸爸留给她的，而且不求人，人前没心没肺的，动不动就眯着眼睛笑靥如花，然后吃几个月的白馒头也没叫过苦。林金武做了他2年的经纪人，迟志涵只在一次年终酒会上因为喝多了一个人躲在墙角哭，撕心裂肺的让他这个大男人难受了半天，回家就抱着老婆非要他赌咒发誓，万一自己有个3长2短，他要跑路也一定要带上儿子。那天之后，林金武对迟志涵就尽量的偏帮一些，多帮他接点活，看他拮据的时候也会主动预支薪水，只是最多也只能帮到这儿了。幸好这丫头是个能做事的人，人也年轻，还完了那些债，好日子总能来的。迟志涵为了这次注定会失败的面试准备了很多东西，倒不真的为了抱大腿，一个注定会失败的面试，他此刻需要做的也只是端正态度而已。毕竟这个机会是林金武花了很多力气争取来的。面试地点是一栋3层楼的小洋房，直接建在了齐家的私人园林里，从大门开车到小洋房就花了6分钟。迟志涵下车的时候抖了抖，对上林金武的眼神笑了笑。 我就是在想，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很适合做凶杀案开场。 说完看到林金武严肃的表情，吐吐舌，立刻做了个封口的手势。林金武看上去比平时正经了好几倍，完全不想接迟志涵玩笑的样子。迟志涵深呼吸了一下，把林金武那张凝重的脸暂时丢在脑后，按下了面试的门铃。接待他的人他认识，准确来说 S 市的人都认识他，齐宁，齐家最厉害的女人，30几岁嫁给了齐家管家的儿子，相传她一个人夺走了齐家所有的生意，是目前齐家的实权者，背后被人称为武则天的女人。迟志涵终于有些紧张了，他怎么都想不通，一个私厨为什么重要到需要一个上市集团 CEO 来面试的程度，而且看起来齐宁居然只是在打下手当助理。齐宁把迟志涵带进小洋房右边的门，打开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客厅和厨房。 你的时间很充足，从进厨房开始，4个小时后我会过来拿成果，在这期间厨房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使用，但是我们不会给你任何帮助，我们的要求是准时，4个小时提前和推后都视为失格。 迟志涵咽了口口水， 见识到厨房规模后，他更紧张了。这厨房简直是所有厨师的梦想糖果屋。 这四个小时，你的所有行为都会进入监控摄像，这点你有没有疑问？ 秦宁示意他的助理把迟志涵的所有材料都搬进厨房，然后转身看着还在环顾厨房的迟志涵，微不可见的皱了皱眉。到底年轻，看起来似乎是紧张了。秦宁不希望迟志涵失败，齐成昨天晚上又睡在了衣柜里，如果迟志涵失败，他昨天白天的施压和齐成经历的那些心理煎熬就都白费了。 没有疑问。 迟志涵拉回心神，迅速的眼观鼻，鼻观心。虽然知道齐家并不打算招女私厨，但是任何一个厨师看到这样的厨房总是会生出些野心的，迟志涵也不例外。看着齐宁对他点点头，带着助理走出去，并且关上大门后，迟志涵环顾这个巨大的厨房，突然之间他有了想要真的试试看的念头。能让齐宁出马的面试，说不定齐家终于有了想试试女私厨的想法。齐成一直开着摄像头，强迫自己盯着那个女孩。女孩有个很奇怪的姓，但是齐成不记得了。长得太典型，齐成看了第一眼后就开始冒冷汗。屏幕里的那个女孩长发扎成了马尾，很利落地穿着简单的 T 恤牛仔。她很敏锐，一进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摄像头，虽然极力掩饰，但还是没忍住好奇瞄了一眼。这一眼让齐成看清楚了女孩的眼睛，猫一样的圆眼，眼角微微上扬，看起来古灵精怪，和画室里那些画像一模一样。说闲言碎语的时候，这双眼睛会微微眯起，带着浓烈的恶意，不是善类。齐成不安地把自己往巨大的躺椅里面缩了缩。不同的人不能归到同一个类别，赵医生这几年一直试图让他明白这件事，他其实一开始就明白，只是心里从来都由不得自己。那明明并不是一次严重的心理伤害，他甚至没有真的怪过那个女孩。整整十几年，他都没有这样直视过这类女孩子的脸。冷汗直冒的同时，感觉自己的视线都开始有些模糊，隐约听到女孩脆生生地回答齐宁：“ 没有疑问， 没有疑问， 没有疑问。” 齐成抓着椅子把手的手更重了一些。这剂药对于齐成而言似乎还是太猛了一些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